若如前列知情者说惊惶丧命报，咁始终咧系仍然啊说出所谓作如是嘅罪孽之因啊，就咁呢个如是嘅罪孽嘅果报。咁啊，地藏菩萨讲啊，佢话若果遇到有一轮前列啊，即是喜欢去这个山上里面打猎，或者是射那些雀仔，或者是杀那些野兽，那么去这个山上荒郊野岭，那么打杀这个飞禽走兽的，那么说惊惶丧命报，那你因中去杀那些飞禽走兽之时，咁啊，令到佢哋惊慌啊，令到佢哋走投无路啊，所以后来你自己所受嘅报应啊，亦系唔得到善终啊。当你自己临死嘅时候，亦都好惊慌咁，有时咧系癫狂乱走啊，咁样而死啊。咁啊，是呢个惊慌。丧命的报应，个若越活亦父母者，就说天地灾祸。咁啊，若是为人子者，咁啊孝顺自己个父母啊，忤逆自己个父母，或者咧打骂自己个父母啊，所谓天地都不容啊，自己个父母。如天如地啊，就恩高地如山，心如大海。咁你孝顺恭敬都尚且来唔切啦，你反而忤逆佢、顶撞佢，令佢心里啊难过啊，再进一步你打自己个父母，害自己个父母，所以日后咧。所謂受到呢個天诛地滅啊，咁就佢就説呢個天地災煞報。繼續如燒山林木者，就説狂迷取死報啊。咁啊，在呢個有山有樹林嘅地方咧，咁啊常時都有火燒山嘅。咁啊，如果火燒山出於自然。咁就無話講啦，即係或者嗰啲地咧太過乾燥啊，幾個月都唔落雨，咁啊日日咧亦都好大嘅太陽，咁啊嗰啲太陽就如火啊，由於太過乾燥，有陣時嗰啲燒乾嘅草咧，經過呢個太陽曬到太熱，佢都會著火燒嘅，咁就無話講啦，與人無關。但是有一种人呢，他就故意放火烧山，那么这种罪过呢就很大。我们常常走到那山上，那么其中这些老虎或者大的走兽啊，我们未必见得到，但是这个地下里面很多蚂蚁，或者很多其他的小的虫，我哋相信啦，好多人都见过，处处都有呢个山上。咁啊，当我哋放火烧山之时，咁啊，初初嗰啲虫蛇鼠蚁啊，佢都唔知道喎。等到嗰啲风吹嗰啲烟，咁啊，佢已经感觉好唔对啦。市面上嗰阵时佢走啊，佢点走得切啊？佢等佢感觉到有火嚟烧啊！他就亂走啊，癲狂咁啊，到處亂走，希望自己逃生。他連方向都唔知道清楚啊，因為佢太過驚慌啦。但係結果都要俾嗰啲山火燒死啊！咁啊，呢個罪過咧就歸呢個放火嘅人。咁話一個山上幾多個蟲蛇鼠蟻啊，數都數唔清咁多。你一把火，真係都唔使一分鐘啊，你 你就点着嗰啲生炉啊，乘住呢个风势，真系一个钟头烧到片山片野。你话几多虫蛇鼠蚁啊，癫狂乱走而死啦！所以日后你所受嘅报应啊，亦都系自己无缘无故所谓癫狂而死嘅。佢若你前后父母恶毒嘅，就说反身变态而受报。咁啊，父母前后啊，就说明咁啊，有啲人咧就有几个母亲嘅。咁啊，现在或者咧就少啦。呢、這个文明时代咧，都系提倡啊，系一夫一妻制啊，等于生下嚟嘅孩子。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但是在几十年前，不要说太远了，就是几十年前，这个社会制度呢，也都有呢所谓一个丈夫，有几个太太，都不是奇闻的。变成他所生出来的儿女，就有这个原配夫人的仔女，亦有所谓继室或者呢其他的太太所生出来的，那就变成有先后啊，好像就有亲疏之分啊，那就变成这个家庭里，那么这个前头的所谓原配的那些儿女或者欺负其他的母亲，咁我话后头母亲嘅儿女，佢就恶毒啊，欺负嘅前头儿女嘅母亲啊，咁都系唔对噶。咁啊，即使我哋有几个母亲，我哋都要平等嘅孝顺啊，要平等嘅供养，唔好分开，有呢个彼此。保持自己的孝心，若是说分开有这个前后的父母亲，那你就反生一种不公正心，就说这个反生变态现受过发生这个来世，那么你今生有所谓前后的父母，若是不是自己亲的，你对其他那些不亲的不孝顺的，日后即是来世啊，你就受这个鞭挞这种现受的果报。他若然妄报生初者，就说骨肉分离报啊，生初呢就即是他刚刚出世的，或者呢是雀仔，或者其他的那些走兽，等于说他刚刚生出，如果是雀仔他就不会飞呀，若是说走兽啊，他都不会行啊，刚刚生出来不会飞不会行，那么你就将他捉了去，令他不见了自己这个母亲，那么亦使到他自己这个母亲回来不见了他自己的儿女，即是说呢令他骨肉分离，而同时你亦将他呢妄报咗之后啊，杀咗佢，食咗佢，咁你作下如是嘅孽因咧，咁样日后你生生世世啊，亦都系有呢个亲属有骨肉之时，亦都会常常分离。我话说呢个骨肉分离报啊，唔能够咧骨肉咧团聚。他若要以放三宝者，就说万龙阴马步，咁啊三宝就系佛法真啦，咁啊三宝啊就系为呢个世间嘅福田，佢个功德高如山，就深如海，咁我哋归依三宝，尊敬三宝啊。都尚且来不及啊，你反而生这个毁谤之心啊，破坏这个三宝的功德， 這個口貨就很大了。咁啊，又同時呢個三寶好似呢個明燈啊，能夠照破呢個世間嘅黑暗，世間嘅眾生所有嘅業障煩惱都如同呢個黑暗無智慧光啊，就一定要以呢個三寶嘅慈悲光與個三寶嘅智慧光啊，先至可以照破呢個眾生嘅愚痴黑暗。咁啊，若是你破壞三寶啦，咁啊，亦都係罪過好大。由呢個三寶咧，好似一個紅鐘掛在呢個架上邊啊，你打大力，佢固然有呢個大鐘聲發出。你即使細細聲咁打一下，咁啊亦都有細細嘅聲音發出啊！就譬如三寶在世，若是深信三寶者，就福德無量。即使咧佢唔深信，佢作為咧一種普通人所謂嘅敬仰啫，佢未必深信。但亦都歸依三寶啊，亦都不到功德。咁啊，如果三寶既是係如明燈，能破眾生嘅愚痴黑暗啊，三寶既是如同一個紅鐘，所謂由透則明，為眾生嘅福田。你破壞三寶啊，令到多人唔信呢个三宝，唔归于三宝，唔尊敬三宝，你就等于破坏呢个明灯。所以日后感到咧，就系盲啊，或者咧系耳聋，或者呢个口咧哑咗，说唔出声音，嗰种嘅恶报啊！佢若要轻发慢教者，就说永处恶道道，咁啊佛所说嘅教法就系为一切言性嘅大道啦。例如《金刚经》里边讲啊，佢话一切言性都皆以无为法而得成菩提啊。即使有啲成阿罗汉，有必成圓覺，有必成菩薩，只不過根性淺深不同，但是同時得到出世解脫。佛所的金剛經如此，不是一切法都是一樣啊，為一切三聖聖人所歷之路啊，亦是一切眾生依之而修行，可以斷煩惱，證出世解脫。咁啊，我哋依之修行，恭敬法寶啊，即尚且來如切。咁你對呢個法寶生個輕慢心，就等於仗住自己呢個善路啊。若是你毀謗法寶啊，障礙他人嘅善路啊，咁呢個罪過亦都好大啊！所以地藏菩薩就為佢説：永處惡道報。如果呢個人輕法、慢法、唔尊敬法，就日後永遠處於呢個惡道之中，受呢個惡道嘅苦報。佢若要破用常住者，就说一劫轮回地狱报啊！咁啊，此一段经文亦都与从前上文一曾经讲过啦。若是话破用三宝文，咁啊即系破用常住文啦。咁啊，总之滥用呢个公家嘅资财，或者将呢个公家嘅资财啊霸占归为己有。或是將呢個公家及行嗰啲錢啊，咁啊亂用；或是諗盡種種嘅計謀， 用尽种种嘅心思嚟到欺骗呢个蜜糖或者金钱，咁啊叫做破用常住嘅物质或者系金钱，咁你就欠下呢个三宝啊，好多嘅债务啊，因此日后咧就感到呢个轮回地狱之中受呢个苦报。佢若污犯无真者，就说明在畜生报啊，污犯所谓犯者就系清净咁解。所有一切男女出家者，佢受咗戒，佢系持戒，佢系修呢个清净嘅梵行。若是你用种种嘅办法嚟到污咗所谓呢个清净嘅真理，系属于好大罪啊！咁啊，无咧就系毁谤啊，或者咧系冤枉，例如呢个真理冇做呢一件错事，而你偏偏啊将啲罪过啊安在呢个冇曾做过罪过呢个真理头上啊，咁就叫做咧系冤枉呢个真理，使佢失咗呢个信心，令人对佢唔尊敬啊！咁亦都系一种大罪噶。书呢个永在畜生道啊，就系说咧，佢永远堕于呢个畜生之中，受呢个畜生嘅报应。佢若越劏火斩作伤心者，就说轮回世常道。咁啊，地藏菩萨讲啊，佢话若果遇到有一类人劏火咧，劏即系滚水啊，我哋逢系劏鸡杀鸭，都系用呢个滚水咧，将佢渌，然后先至可以掹佢个筋毛，然后先至可以拆佢个骨啊。咁最后咧，就用呢个火去烧，或者用呢个火咧去煮，咁就名为叫做劏火。咁啊，斩族咧，不管你拆佢个皮，或者啊系掹佢嗰啲骨，或者你将佢一件一件咁嚟到斩开，都系属于呢个斩族伤身。咁啊，你因中既然系用呢个劏火与个胆脏去伤害嗰啲生命啊，咁你食佢半斤，日后就一定要还佢八两啊！即使唔计利息啊，你食咁多就要还咁多。所以地藏菩萨对呢一类咁嘅人咧，就说呢个轮回第常报啊！日后在呢个因果轮回嚟讲咧，你食佢杀佢啊，你日后亦都被佢杀翻食翻嚟到偿还啊！你当初杀佢嗰种嘅罪孽，咁就叫做轮回第常报。佢若越破戒犯斋者，就说禽兽啊，饥饿报。咁啊，凡系学佛嘅弟子，在家就有在家嘅戒法啦，出家亦有出家嘅戒法。若是你不受戒则已，你受咗佛戒，一定要守佛戒啊。咁啊，若是话犯咗呢个根本戒，例如犯咗呢个淫戒啊，就如同禽兽啊，所以日后你就堕于呢个禽兽之报。若是你犯斋，即系等于话咧，本来就系食素，系清净嘅斋啊，咁就变成咧杀生食肉，咁啊犯咗斋戒啦，咁日后就感到呢个饥饿之报啦。所以若越破戒或是犯斋嘅，咁啊，说呢个禽兽以共饥饿报。佢若越非礼毁容者，就说所求缺绝报啊，在呢个常住所有呢个三宝嘅物件， 都是来自十方的施主供养，因为每一间佛堂大与共小都是呢里面所有啊一粒米乃至一条柴都是从十方施主啊发心供养而来。咁我哋应该对十方施主供养嗰啲物质咧，应该咧要好好地咧要保存，要好好地咧合理去用啊，就唔好浪费。所以话若是始终非理，即系唔合理去用，或者咧故意去毁坏。咁啊，日后你所感嘅报应咧，就叫做所求就缺绝报啦。因为你乱用或者咧系破坏，咁啊令到常住对于呢个所要用嘅物质缺乏啦，所以日后你所感嘅报应咧，亦系所求缺绝报啊。不若与我共高者，就说卑屎下贱报。咁啊，呢个人共高，所谓呢个眼生一个头顶上边啊，咁啊，当然睇唔起对方嘅。咁啊，所以日后咧，佢所得嘅报应啊，亦系生到呢个下贱之家，地位卑微，别人咧同样咧睇佢唔起啊，同样咧系睇小佢。所谓恩中共高我慢睇唔起人，日后呢个果报咧，亦系生于卑微啊！别人睇唔起佢啊！所谓是恩定义是果。佢若以两舌斗乱者，就说无舌啊，就百舌道。佢话假如有一类人，咁啊个专门咧两舌啊，所谓挑拨是非。咁啊，两边乱讲话，令到双方咧成日斗争，成日咧嚟到嘈嘴，所以日后你所讲嘅恶报咧，一系就无事，一系咧就多事啊，所以变成咧就百事之报啦。咁啊，若你邪见者，就说边定受身报啊？咁啊，邪见咧就唔信因果，咁啊，信佛嘅人最紧要明白呢个因果事理啊。所谓如是因系如是果，一啲都唔会错乱嘅。呢个因果报应啊，系肯定嘅。三世诸佛同说啊，十方菩萨啊，都共同遵守啊，十八戒。都是如是因，咁如是果，一啲都唔能够错乱。咁啊，若是有人家咧，以呢个邪见之故啊，破坏呢个因果，例如人死啊，如灯灭，呢个时候无因果咯。系又话说今生为人啊，生生世世都为人，即使作恶都唔会堕落。咁呢啲都系邪知邪见啊，破无因果。咁啊，佢因中邪见，不信因果，破无因果，所以日后你受生之时就受到呢个边地啊，所谓边荒之地，冇呢个文化所修养嘅，咁啊呢种名人叫做边地受生报，系如是等啊。言浮提众生，身口意就恶习结果，百千报应啊！咁粗略说，不如是等言浮提众生业感痴别，地藏菩萨八千方便而教化之，咁啊，此就系一总结呢个报应啊，从边个地方而来咧？咁啊，一切众生呢个恶业嘅报应啊，就系唔能够离得开所谓身、三口四同埋呢个心咧，有呢个贪嗔痴烦恼之所招感， 所以地藏菩萨讲话，佢话如是相来咁多种嘅罪业唔同，所感到咁多种嘅苦报唔同啊，点样会得到呢？都系呢个难而浮提嘅众生，佢呢个身做呢个杀道人，佢呢个口啊说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事，佢呢个意意即系心啊起呢个贪嗔痴啊，咁啊身杀道人，口过有妄语、耳语两口恶事，呢、这个心起贪嗔痴烦恼啊，咁啊加埋咧就名为嘅十恶，咁啊十恶啊。不离呢个身口意啊，咁啊亦都可以讲不离我哋眼前呢个身心，我哋每一个人眼前嘅身心啦、啊，若是做起呢个罪孽啊，日后就会受呢个恶果报啊，佢话恶习就结果恶就唔系善啦，呢、这个恶嘅习气。咁啊，就结成咧呢个唔好嘅果报啦。八千报应啊，咁啊以上咧都说出几十种如是嘅因啊，感到如是嘅果。推而广之咧，八千种咁多，都系咁粗略说啊。地藏菩萨讲咧，只不过都系大大概概咧，略略地嚟讲出。他如是等言浮提众生的业感之念，那么地藏菩萨说，他说上来所有这么多不同造罪业的众生受这个种种不同的罪业果报啊，这些都是难言浮提的众生由这个业不同，这个业就是所作的十恶业啊，感就是感应火火，所以业感两个字呢，业就是能感啊，就是招感，这个感字呢就是所得的恶报，区别即是不同，这个业力不同，这个感应亦都不同，正常所讲啊，有几十种这么多的罪业，所以有几十种不同的果报，但是地藏菩萨的八千方便而教化之，那么地藏菩萨一一呢用这个拳口方便来到点醒这个世人，以这个大慈悲心大愿力来到教化他们，例如你若是破用常住，那么日后呢你就得到一切不如意的果报啦。咁若是你破戒犯戒嘅咧，咁你就得到禽兽天恶报啊！就等于话你唔想得到呢个禽兽天恶报，咁你就唔好破戒犯戒啊！你唔想日后得到所求都有所欠缺，你就唔好浪费呢个物质啊！不要破用常住，这些都是地藏菩萨用种种这么八千个方便来教化他们，所谓对机说法，你若是个恶因，那么地藏菩萨就说出由如是恶因，那这个如是恶报啊，令我们知所警惕，知道这个果苦处，从此就断了这个恶因啊，日后就不会感受这个恶果啊。不是诸众生就先受如是等报啊。咁啊，地藏菩萨讲，佢上来呢我所讲咁多样嘅罪业之因，所感啊种种啊唔同嘅果报，只不过咧系先受。但是日后呢还要堕于这个地狱之中，那后堕地狱道经结束这么长的时间都无有出奇， 咁啊，説明啊，呢個報應啊，係確確實實啊，係不可思議嘅。我哋千萬不能造惡啊！過時過於等個富國富人就無令事諸中言迷惑做生。咁啊，到此啦，地藏菩萨就同呢个四天王讲，佢话你哋啊，身为呢个天王，系佛法嘅护持者啊，例如每一个丛林都有四天王殿啊，咁啊，我哋芙蓉山竹林寺院亦都有呢个四天王殿，咁啊，说明呢个四天王嘅天王啊。咁啊，都系护法护人，亦都系护国。咁所以地藏菩萨同佢哋讲啦：，你既然护持佛法，护持呢个国土，护持呢个人类，唔好做恶，保护呢个国土咧，你就无令事诸众业迷惑嘅众生啦，再去做呢个罪业，而迷失自己嘅真性。起呢个烦恼患，再受呢个生死苦，你应该要扶持佢哋，唔好做呢个罪业。个四天王闻语啊，就涕泪悲泣啦。四天王闻咗地藏菩萨上来所讲咁多个罪业之因，招感呢个唔同嘅地狱火报啊！佢涕泪就悲叹啊，佢自己呢系悲哀流涕啊，叹息嗰啲众生啊，点解去做咁多个恶因而受呢个恶果报啊？咁啊，亦都咧同时咁啊，赞叹地藏菩萨呢个甚愿誓愿心。咁啊，發如是嘅甚深大願，去度嗰啲苦惱眾生，就合掌而去啦。咁啊，到此咧，地藏菩薩同佢哋講完呢個地所謂惡報嘅因果始末，咁佢哋人人都合掌，係退回一撇。咁啊，以上咧，一共係有四品經文，在呢個三卷地藏經之中。屬於是上卷已經是廣賢個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三卷地藏經裏面呢上卷既然廣賢我們現在就講這個中卷個地獄名號品第五本經一共有十三品上卷四品廣賢現在中卷呢第一品叫做第六名號品從整個十三品裏面來講呢排名屬於第五品那乜嘢叫做第六名號品啊第六者就是屬於所受的那苦報啊那麼前品所謂觀眾生啊業緣品业就是罪业，咁啊众生嘅罪业嘅因缘就是烦恼啦，冇烦恼就唔会做罪业啊，所以前品啊观众生业缘品咧就属于烦恼，咁啊跟住呢个缘系众生业感品，咁啊由呢个烦恼就做罪业，由罪业。感到呢个地狱之报啊，咁啊属于呢个恶报。咁啊，嗰啲恶报属于边一方面咧？所以始终地狱名号品咧，就属于苦啊，就系你有如是嘅恶业之因，你所感受嘅咧，就系呢个地狱嘅苦报。咁啊，但系地狱有好多苦恶。有大地獄亦有小地獄啊，所以此一品呢就讲呢个地獄嘅名号。咁啊，既然讲地獄嘅名号啊，咁啊亦都有每一种地獄里面嘅含义。 有其名号啊，就当然有其含义，亦都说明如是嘅因，你就受如是嘅果。咁啊，直至呢，所谓警惕呢个世人啊，唔好做呢个恶业之因啊，嚟到招感呢个种种同呢个地狱嘅苦报。所以此一品呢，佢就地狱名号品，排名第五。继以时普贤菩萨就摩诃萨，咁啊普贤菩萨呢，在呢个佛法之中，亦系一尊啊大菩萨。咁啊，我哋中国有所谓四大名山，有四大菩萨啦。咁啊，其中呢四川峨眉山就系普贤菩萨嘅道场啊。咁啊，在四大名山之中咧，除咗五台山咧，咁啊，普贤菩萨嘅道场咧，亦都系最难朝啊，因为嗰啲山路崎岖。咁啊，此菩萨啊，以呢个甚深行愿出名，在呢个《悲花经》里边讲，嗰个波去。有一尊有一位国王叫做无真念啊，咁此个普贤菩萨咧，乃系无真念王嘅第五子，佢个名字叫做无所谓。咁点解无所谓呢？由于个甚深殊胜妙行，与一切处无所不为，所以当时宝藏佛呢，就为佢嗰一个名字叫做普贤。咁啊，此个普贤菩萨，佢就骑呢个六牙白象啊。通常嗰啲象咧，好难得有六只牙嘅，通常都系两只，最多咯或者咧系四只。可以讲普通嘅象咧冇六只牙啦，但系唯有普贤菩萨所骑呢个白象啊，纯白色嘅，佢是有六只牙。咁啊，普通嘅象就唔系白色嘅。地藏菩萨所骑嘅象就白色嘅，白嘅就代表清净啊，就普贤菩萨嘅行王，乃系清净之法。而六只牙咧就代表啊呢个六道万行。咁啊，所以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咧，就代表菩萨所修嘅所谓六波罗蜜啊，清净妙行，得道圆满。咁啊，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边咧，就系、是、修呢个十大愿王，所谓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啊，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世啊，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咁啊，虽然有十大愿望，但系咧，亦都等于咧系六波罗蜜一样。所以普贤菩萨啊，就骑呢个六牙白象。咁啊，本经叫做《地藏经》，就系、是、显示菩萨啊呢、这个大愿力。因为地藏菩萨大愿宏深，从因至果，都系发呢个甚深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然后自己呢先至成佛道啊，此个大愿深如海。但系普贤菩萨就代表大行啊，所谓大行就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所修嘅圆满六道万行啊，咁啊行行都圆满法界，所以行若高山。咁啊，普贤菩萨嘅大行与同地藏菩萨嘅大愿啊，彼此互相嚟到辉映， 若若非普贤之下，不能填呢个地藏菩萨嘅心愿啊！若是冇呢个地藏菩萨嘅大愿，亦都无意显普贤菩萨嘅大限。所以本经既大愿地藏王菩萨，现在发起请问，亦系由普贤菩萨请问地藏菩萨。咁啊，有关咧呢个地狱嘅名号以及苦况，就系以普贤嘅大行，以及地藏嘅大愿啊，行以及愿互相辉映啊，行愿具足嚟到化度众生啊，使众生知道呢个地狱苦报之心，从此咧唔作呢个地狱之因，日后就永远断除呢个地狱个苦境啦。此就系地藏菩萨嘅大愿，与个普贤菩萨嘅大行互相辉映啊，嚟到启发佢呢个慈悲心，化度我哋嘅苦恼嘅众生。咁啊，以时者就系当上文已经咧地藏菩萨啊，咁啊涉完呢个地狱嘅因，以及呢个地狱嘅果之后，咁啊普贤菩萨系一尊大菩萨，佢就摩诃萨，佢就发地藏菩萨言，佢就同地藏菩萨讲。嗰个人者就愿为天龙四众，未来现在一切众生，就算啊呢个娑婆世界及呢个难言浮提舟所受呢个布处嘅地狱名号，咁啊因为上来地藏菩萨，佢哋只系讲得。你作啲乜嘢嘅罪孽之因啊？咁啊受啲乜嘢嘅果报？咁啊亦是系地藏菩萨嘅大愿力，见到有边一类嘅众生咧，咁啊作到乜嘢嘅恶因咧，就为佢说出人后所讲呢个恶报啊，就等于话咧，你唔想受呢个恶报，咁你就唔好话作啲咁嘅恶因啦。但系佢未曾说出嘛。佢堕于边一个地狱嚟到受苦，咁所以现在普贤菩萨咧就同地藏菩萨讲啊，佢话愿你啊为我哋啲天龙四藏未来一切嘅众生，你就说出啲娑婆世界同埋呢个难言浮提舟，若是有天龙四藏一切众生啊，你作啲乜？嘢个罪孽之因，你就受到咧系乜嘢个地狱咧受苦报啊？就要将呢个地狱嗰啲名咧一一咧系说出，及恶报紧时，咁啊唔系话净系说出呢个地狱呢个名嘅线索啊，同时亦都说出呢个地狱里边啦。嗰啲苦境，咁啊地狱好多，所以每一个地狱里边嗰啲苦境啊，嗰啲恶报咧，亦都唔同。我话使未来世末法众生之时果报啊，你若是将呢个地狱嗰啲名号，以及每一个地狱嘅名号里边所包含啊。应该做啲乜嘢嘅罪孽之因，受啲乜嘢地狱果报，咁啊说得清清楚楚啦，咁啊使到我哋呢个未来世嗰啲菩萨众生听咗之后，知得做边一种因，就要堕在边一种嘅地狱，系受啲乜嘢嘅恶报，咁啊从此就改恶行善。唔好再做恶嚟到招感呢个恶报，咁啊若是问你地藏菩萨啊，能够将所有嗰啲地狱名号说出， 以及每一个地狱里边啊，嗰啲恶报嘅苦境都说得清清楚楚啦。咁啊，末世嗰啲众生啊，佢就明知故犯啊，仲要去做呢个罪孽之根，而感到种种地狱嘅痛苦。咁啊，到嗰阵时呢，就叫做与人就无关。佢明知故犯，咁啊！若是我哋唔说出，咁啊，我哋唔知啊。日后佢堕于地狱受苦之时，佢受悔啊，但我唔知啊。咁变成呢个阎罗王咧，想判佢个罪啊，佢都有所辩论，都有所解释啊，可以推卸责任。咁啊，现在若是地藏菩萨你啊，能够出咁啊，作呢一个恶因，招感乜嘢嘅地狱，亦都要受里边咧种种嘅果报。你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啦。咁若是末世嘅众生啊，佢哋仍然啊唔觉悟啊，仲要去故意咁啊破斋、犯戒、奸淫、邪道啊！做呢个十恶业因咧，我日后招感呢个恶报之时，咁就变成就无话可说啦。咁啊，属于自作自受，等于话咧菩萨嘅大慈悲，先此声明啊。咁啊，警惕啊，我哋呢啲末世嘅众生要听菩萨嘅劝告啊，千万啦，好啦，去做呢个业因。招感呢个地狱嘅恶果，不地藏答言：叫人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力啊，都略说地狱名号及恶报罪报之时。咁啊，既然普贤菩萨有所问，所以地藏菩萨就答复啊，个人者即系普贤菩萨啦。我现今一成佛嘅威德神力，同埋你普贤菩萨嘅大士之力，咁啊，我就略略地都说出地狱嘅名号有啲乜嘢乜嘢嘅地狱，以及每一个地狱里边所招感。这个罪孽的报应所受的呢是怎样的恶报啊，那么说得呢清清楚楚，那么藉此呢来到警惕后世的众生呢。